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上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五啊，按理说呢，这个晚高峰要比平时呢会来得更加猛烈一些。 是啊， 晚间5到7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段，如果您被堵在了路上，千万不要堵心，因为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直播间里边呢，康乐和夏萌会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时间，去和大家聊一聊社会啊世界上发生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同样呢，体育也是我们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着重去讨论的一个板块。 没错，总之晚高峰听我们的，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今天晚高峰的时段给大家聊点什么话题呢？ 聊点轻松的吧，咱就别纠结一些这个不高兴让人心情不愉快的话题了。 是 这个昨天国安比赛也行，也凑合了所以就高兴高兴乐呵乐呵吧。 没错， 我们再去回顾比赛呀，说一说这些体坛上有意思的事儿之余呢，我们也把目光放在这个轻松有趣的话题上，聊一聊电视剧呗。 电视剧最近据说这个经典的《天龙八部》又要上了一个新版的了，夏萌。那想问问大家，最喜欢的《天龙八部》当中的角色是哪一位呢？ 你说这个《天龙八部》，我这个所有的记忆啊，就被拉回到儿时了，我少年的时期啊。那个应该是97版的，也就是黄日华演的那个。 没错， 黄日华演的乔峰， 王语嫣是 李若彤演的，就是那一版的《天龙八部》，应该是对于我来说啊，最深入我心的，而且是我最喜爱的，也是我第一次去看《天龙八部》电视剧。 看来咱俩是同龄人。那这个问题同样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天龙八部》当中的角色，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当然，第二个话题，咱们来关注一下动物吧。昨天是世界大象日，这几天大家都在关注大象的旅游，大象的迁徙。 是的，昨天是第10个世界大象日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其实也简短的为大家聊了一些关于大象的事情，时间关系呢就没往下聊。那今天呢，这个可爱的小动物们呢，大动物们呢又映入我们的眼帘了。现在云南大象呢也要往回家走了啊，都是家长叫着回去吃饭了。妈妈带着小孩也要回家去这个结束自己的暑假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想和大家聊一聊您最喜爱的动物是什么？不一定是说非得把这动物带回家养着的那种啊，就是您心目当中，最喜爱的那个形象是什么样的？哪怕只是远远的去观望一下的也可以啊。您要是说我喜欢龙，我觉得也成。 好，我们这两个话题，大家可以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 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也是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情况。今天白天，北京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夜间分散性雷阵雨仍然在线。周六夜间到周日，北京降雨相对明显，累计雨量有可能会达到中雨这个程度，公众需要注意临近的相关预报。而昨天白天，北京雷雨出没，房山、门头沟、丰台、朝阳等地部分地区短时降雨明显，在夜间北部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怀柔、密云一带，最大累计降雨出现在密云雾灵山的林场，为67.5毫米。 我再多说一句啊，这明天不是到周六了吗？周六周日大家肯定也会惦记着出门啊什么的。明后两天呢，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尤其湿度比较大，所以闷热感特别的强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勤补水，做好防晒的工作。 这边有朋友说了，今天二位主持人将会演唱什么样的歌曲呢？这的确是我们新改版的金戈铁马节目的一大特色，根据当天的新闻资讯，我们选择某一首最恰当的音乐。今天咱们话题都已经聊了《天龙八部》了， 要唱那主题曲吗？ 那主题曲 太难了 啊，是有点难， 是粤语的， 对，是周华健演唱的那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难念的经。 对，咱俩一会儿也尝试给大家演绎一下吧。 反正我们带来这个音频了嘛，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呢，我们上原唱也是可以的。 对啊，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来这段《天龙八部》啊。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3号通报，8月12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2例，本土病例47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本土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1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716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2例。 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的疫情发展情况。今天早间的5点，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在给患者开展的核酸检测当中发现了一名阳性者。凡是8月6号以来到过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陪护、探视等人员，在这里要主动向社区报备居家隔离，不要外出，等待疾控人员核酸检测，发现身体异常情况要立即报告。 另外，厦门市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指挥部13号发布通告称，根据国家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的综合评估研判，厦门市应对新冠疫情的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自2021年8月13号10点开始，对思明区莲前街道源泉山庄 A 区、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府社区的相关的区域都是解除了封控，并且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之后，厦门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动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截止到昨天的24点，全国已经有18个省、48个市发生了本土疫情，累计报告病例超过了1282例。在发生疫情的这48个城市当中呢，已经有36个城市超过5天没有新增的感染者报告了。除扬州、武汉、张家界市以外呢，其他的地市仅仅只是零星的病例报告。所以从这个情况上来说呢，全国的疫情风险总体是可控的，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的疫情风险也是比较小的。 另外，国家卫健委发布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2021年8月版，明确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增加至85类。在重点场所和单位方面，新版指南增加了码头、口岸、棋牌室、麻将馆、游船、观光船、剧场、文化馆、体育场馆、奶茶店、教育培训机构、临时安置点等10类重点场所和单位的防护要求。在重点人群方面，强化了机场保洁人员、境外和境内航班保洁人员、机场司机、 机场公安辅警、机场装卸工人、一线市场监管人员、专业救援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导游等十类重点人群的防护要求。 嗯，有朋友会问啊，这个核酸检测之前都需要做哪些，要准备哪些呢？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首先就是要带好个人的有效证件，注意采样之前30分钟呢不能抽烟喝酒，口香糖也是不能吃的。检测的时候，检测者需要正确的佩戴口罩，检测之前呢取下口罩，检测之后马上就要戴好。等待检测的时候呢，也请全程要注意佩戴口罩，和他人保持一米以上的间距，不能交谈，不要聚集，听从现场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扫码、登记、采样等工作流程。如果是鼻咽拭子采集呢，可能会在采集之后啊，会有少量的鼻腔出血，这都是正常的，一般不需要做特殊的处理。如果血量较多呢，那就要去医院进行处理了。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当天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那么24小时之后啊，才可以进行核酸检测。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11号发布的全球疫情周报表示，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感染者的早期检测样本当中，病毒载量比原始毒株的感染者高约1000倍，这意味着德尔塔毒株的复制速度更快，而且有更高的重复感染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目前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德尔塔毒株的感染病例。德尔塔毒株的这个病例，这个升高跟它的病毒载量确实是有关系啊。这个新的病毒的病毒载量是以往毒株的1260倍。 嗯，还是要提醒大家，疫情防控呢要从自我做起，我们戴好口罩，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也不要主动的去相约亲朋好友进行这个聚餐聚会等等啊。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别人负责。 好的，转换一下视角来关注体坛的消息。中超联赛苏州赛区昨天进行了第14轮的4场较量，河北1-0零封上海海港，武汉2-1逆转战胜大连人，迎来了赛季首胜，北京国安2-1力克长春亚泰，上海申花1-0战胜天津金门虎。本轮比赛战罢之后，海港亚泰锁定争冠组的席位，武汉天津大连人落入到了保级组当中，而苏州赛区尚余一轮补赛，申花、河北和国安将会争夺赛区最后两个争冠组的名额。 嗯， 而且看到今天这比赛的时间也是改了， 是的， 国安队改成了是这个周日的晚上7:30来进行这个比赛。 对，这是第8轮赛事的一场补赛。嗯，北京国安呢将会在周日晚间7:30对阵上海申花，所有的悬念将会在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揭晓。也希望国安可以在联赛上半段结束之后呢，能够取得自己心目当中那个理想的成绩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段时间的这个恢复调整期了。祝你国安好运吧。 是。希望有好运能够进入到争冠组当中。 嗯， 但是一旦要进入保级组，大家这个球该看也得看呀。 对，我觉得就是昨天我记得在微信当中有一朋友就说了，说即便咱们最后没能去进入争冠组，没进就没进了呗。 是啊， 对于球队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呢。 哎，对啊，所谓的胜也爱你，败也爱你，这平时经常 不拼不抢就不爱你 啊。对，球队在精神面貌上希望能够打出自信来。 嗯， 这边看到了8月13号中超官方公布了第13轮的最佳球员，是金门虎的小将石岩啊，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奖项。中超官方写道，石岩是继续加油吧，年轻人啊。其实天津金门虎最近感觉这个状态也是相当不错，而且金门虎的巴顿是入选了最新一期的国足的集训名单呀。 是的，这也是对于巴顿在联赛当中好表现的一种肯定和认可。那么第8轮的中超联赛补赛的时间呢已经定好了，就是在8月15号这一天啊，全部集中在周日晚间的7:30打响。除了大连人和长春亚泰是早些时候4:30进行比赛，其他北京国安对阵上海申花，武汉队面对河北，上海上港将会面对天津金门虎队。 另外也关注到的是这个放假的情况啊，谁放假了？ 广州赛区打完了吗？他们得放假了吗？ 啊，人家的主教练开始撒欢了。卡纳瓦罗，我看到这个照片啊，跟他 一群在广州的意大利老乡们啊，开始约起来一起运动，而且选择的这个运动方式也是非常不错，就是骑山地车。 嗯嗯，好好放松一下也挺好的，用这种运动的方式去进行放松啊。当然也希望他们在这个放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好这个个人疫情防控的措施， 嗯， 戴好口罩，就别去这种公共场合去进行聚集了啊。 是，还好他们去的是爬了一趟南昆山， 嗯， 应该是这个人员比较少的地方， 嗯， 当然他也是在微博上写到要好好的放松一下了，骑上自行车啊，感觉简直是太需要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是，对于国安的这个球员来说呢，想要放松，想要休假，还得再等一等下周日晚间踢完比赛了，对于咱们苏州赛区的各支球队来说也可以休息了。 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相关情况。 昨天下午在陕西省榆林市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第14届全国运动会男排成年组8强决赛阶段比赛首轮比赛打响，北京男排1-3输给了山东队。那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呢，现场是采取了零观众的形式。2021年全运会呢将于9月15号在陕西开幕，但是呢，由于中国男排9月会参加亚锦赛，与全运会男排成年组8强决赛阶段的比赛呢时间冲突，所以全运会男排成年组决赛阶段的比赛就提前进行了。目前疫情防控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所以比赛呢就采取了这个没有观众的形式，而且即便是各支运动队的成员，只要和当天比赛没有关系的，也是不能进入现场看比赛的。本届全运会男排比赛的规则有一些变化，尤其是成年组比赛必须有4名99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这对于人才储备雄厚的山东队来说呢就非常有利了。北京男排一线队老队员挺多的，年轻球员的水平呢目前还达不到老队员的这种水平要求，所以对于咱们来说啊，由于人员的捉襟见肘，比赛难度也就增大了。 是，当然北京男排首发阵容是二传手康康，主攻手刘立斌和张炳龙，副攻手古家峰还有王东辰，接应二传是这个江川还有自由人韩黄光。客观的来说呢，北京男排在本届全运会的成年组决赛阶段当中呢，有可能就要靠这一套阵容是一路打下去，因为全队的整体板凳深度不是很足，这将是北京男排在全运会当中的一大隐患。当然了，全运会是全国各个省市在体育进行比拼的一个大舞台，而且4年一届的这个全运会，这个确实是在奥运会之后，也是让很多的运动员都会感觉到是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机会啊。 嗯， 比赛因此被预计会是非常的激烈。 我最想看的就是中国女足在全运会上的表现啊！ 哎呦， 以奥运会去练兵练赛备战全运会，这规格太高了。 这中国女足在奥运会表现确实是不太好啊。 嗯， 我更关心的是这个女足主教练的位置是否发生一定的变化呢？ 哎，对啊，是要承担责任吗？ 这 回来都那么长时间了，这还承担吗？ 对呀，啊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来关注。 嗯。 另外，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的消息是决定推迟举办第14届全运会的群众赛事活动，赛事活动恢复时间是另行通知。 对，也是因为现在全国多地呢发现了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和严重性，所以呢，根据体育总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体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总局系统体育赛事和活动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及7月30号领导小组的会议精神，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带来的风险，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研究决定推迟举办第14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按照要求呢，第14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各项目的完赛时间可以放宽到全运会闭幕之后，因为新冠疫情或者安全问题造成未能完成的，列为2022年全国群众单项体育赛事继续开展，今年完不成的，咱们明年呢留着慢慢的去开展。 而近日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发布游泳业务的停业通知，因冬奥筹备的需要，水立方游泳业务会在8月21号起暂停运营，预计2022年5月恢复开放。国家游泳中心是世界首座完成冰水转换的场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水立方将会正式变身为冰立方，承接冰壶和轮椅冰壶的比赛项目。 北京冬奥会赛后，国家游泳中心将在游泳季和冰上季之间不断切换，春夏秋三个季节将会成为水立方，用于水上运动，而冬天的时候就会变身为冰立方，用于开展冰上运动，成为奥运场馆可持续利用的典范。 嗯， 啊，这个听起来都挺浪漫的事儿啊， 就非常的高科技。其实我们之前在做这个相约冬奥节目的时候，对于这个水冰转换也是进行过挺多次的介绍啊。昨天我记得还有一朋友说这个都成冰立方了，以后还能变回水立方吗？您的这个担心啊，我觉得呢真是可以把它打消了。水冰转换呢，可以咱不能说是就无缝对接吧，但是这个转换的过程和流程啊已经被探索过，已经去实验过了，这个过程非常的顺滑顺畅。 另外，东京残奥会圣火采集活动12号开始，未来一周，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采集的圣火，将和来自残奥会发源地英国曼德维尔的圣火汇聚在东京，汇成完整的残奥会圣火，最后点燃残奥会开幕式上的主火炬。根据共同社的报道，当天在冈山县濑户内市，智力障碍人士、世界保龄球大赛金牌得主入江信行是采集了本届残奥会的第一束圣火。濑户内市历史上以制作刀具而出名，当天用的火种是锻刀师为打造刀具而点燃的。东京残奥会确实是在奥运会之后，我相信也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啊。 对，残奥会的具体举办时间呢是8月24号到9月5号。因为最近东京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数量呢连续创造新高，因此东京奥组委呢也正在考虑将残奥会所有比赛都闭门举行。而参加本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大约有4400人，另外还包括了像官员啊以及媒体在内的其他注册人员，一共12000人。 东京残奥会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授旗典礼12号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相信在市民的支持下，各位运动员一定会全力以赴为港争光。东京残奥会将会在8月24号到9月5号来举行。根据此前公布的名单，中国香港代表团由64人组成，其中有24名运动员参加8个项目的争夺。林郑月娥表示，东京奥运会几天前结束，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成绩，全港市民都感到非常振奋，以香港运动员为傲，这正好为即将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创造了理想的氛围。相信在市民支持下，各位运动员一定会全力以赴为港争光。在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是在田径、硬地滚球、游泳、乒乓球和轮椅击剑项目上共获得了2金2银和2铜。好，也为您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听听 FM 的全新改版上线的事儿。新版的内容是更加的丰富啊，包括好多好多方面的 小说呀、亲子啊、冬奥情感等等，这些频道呢可以让大家一次就听过瘾，还有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的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也将向您推送您喜爱的内容，节省大家的时间。现在就可以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的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3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 好的，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马上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新闻广播的记者郭雅静，她是刚刚参加了今天的疫情发布会，把雅静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会的最新消息？ 好的，那么今天的发布会主要是针对这个交通和生活品保障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那针对这个确诊病例曾经乘坐公共交通的问题呢，是交通委的副主任荣军表示，目前涉及的4条线路都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消杀，103个环境的样本处呢也是采集都是检测为阴性的，这些部位呢还将持续的做好检测工作。那包括像天通苑、新宫、蒲黄榆、长营、龙泽、方庄等37座车站，在早高峰期间呢是适时的采取站外限流措施，有效的控制站台的候车人员的密度和车厢的满载率。目前呢是有4条跨省的公交线路停运。那么包括人员方面呢，地铁工作人员每周都要进行核酸检测， 公交车的司乘人员呢是每两周核酸检测一次，而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驾驶员每天都要上传这个健康宝的状态，每十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网约车的平台和相关的信息服务平台不能向没有接种疫苗的网约车司机来派单。那截止目前呢，全市是共出动了执法人员8400多人次检查出租车和这个省际客运的相关的车辆防疫措施，一共是1.6万多次，查处了各类的违反防疫规定的行为是59起。而针对这个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供应情况呢，这次的疫情爆发之后呢，市里面是采取了多种举措来确保这个供应平稳、秩序良好。特别是百姓关注的比较高的像肉蛋菜，那么货源是十分的充足。那监测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呢，全市的七大批发市场的蔬菜上市量每天都是稳定在2.3万吨以上，是一个常态的水平。那批发的价格呢，近期还是有一个略微低于去年同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中猪肉的每天供应大概在550吨上下，那么市场的供应量是供大于求，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是持续的震荡下行的。而鸡蛋的供应量每天是大概430吨左右，这个价格呈现了一个季节性上涨的情况。那近期呢，基地的蔬菜植采量每天的增加都是在10%以上，基本上是能够达到当天销售量的1.5到2倍左右，确保这个蔬菜的供应不会因为突发的管控而中断，也确保这个价格相对比较平稳。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应急预案，包括比如说应急的绿色通道，还有这个随时启动周边的一些司乘人员的检测服务点等等。那目前供应首都生产生活的车辆进京的绿色通道是已经全都打开了。那么包括像风控小区来说，各区也是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来保障这些封闭小区的一些居民的生活。那么市级层面还组织了10几家企业准备了300多辆的这个直通车，随时可以驰援这些供应受影响的一些风控小区，来确保这个供应是不中断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新闻广播的记者郭雅静带来的即时连线，咱们下回再见。 再见。 好的，第一时段还剩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大家话题的讨论都非常的热烈。其中一个话题说，关注大象的同时，让大家来说说最爱的动物是什么。 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天龙八部》，哎呀，又有这个新的版本要上映了啊，很快就能在电视当中看见了。那咱们不去谈这新的，您可以说一说您印象当中经典的这些《天龙八部》当中啊，您最喜欢谁的形象？ 哎，是《风中的旅行》说了，他最喜欢的这位，三个字， 王语嫣？ 不是， 穆婉清？ 也不是， 男女的呀？ 扫地僧 啊，世外高人， 武功最高的。 对， 他说了深藏功与名啊，确实是在少林寺的藏经阁，在小说里边啊，一直在那藏经阁待了几十年，结果把少林的武功全部都给学会了。 阳光下的小狮子说，我最喜欢阿紫，会不会被骂呀？不会呀，为什么会骂？就是阿紫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他是有一些可怜也有可爱之处，当然了，最多的是可恨之处啊。 是，当然他对坏人也很非常 狠， 对，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我看到刚才说喜欢乔峰的，哎，喜欢乔峰的应该是很多的朋友吧？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这个《天龙八部》原著的时候啊，就特别不喜欢看乔峰那段，就觉得全是什么打打杀杀呀，或者就是大情大义、家国情怀。我那时候太小了，我不太明白。我那时候就跳着看段誉和他那些姐姐妹妹们就瞎胡闹的那些段。后来等大了之后呢，再去看乔峰，我就觉得虽然金庸先生在整个篇幅当中啊，乔峰这个人物的刻画呢还没有段誉的篇幅多，但是他用的这个笔墨和渲染的色彩却是最为浓烈的。 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当中有一个主旨叫什么呢？侠之小者和侠之大者。何谓侠之小者？解忧济困，侠之小者。什么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啊，像是乔峰，包括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的郭靖，都是侠之大者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那你说你最喜欢谁？ 《天龙八部》当中的，我最喜欢的是非主流啊，有点儿。 你说吧。 我不敢说呀，怕引起大家的喷我。 你说吧。 段正淳， 啊，你是因为他的这个给段誉带来的姐姐妹妹吗？ 因为他的这个武功高，颜值也很高。 然后呢？ 然后另外的这个感情生活也非常丰富，是吧？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你说完之后，一堆喷就来了啊！ 对对对， 我是曼联说，金庸大师写了那么多书，还有没有没被拍成电影电视剧的？想想看啊， 飞雪连 天射白鹿，笑书神侠 倚 碧 鸳。 好像都拍了一遍了， 都拍了，而且有的拍了反复多少遍了，《 七龙八部》这都多少版了啊？ 是，大家继续跟我们进行聊天吧，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哟。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5: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那今天这外边晚高峰感觉不是特别的堵啊。 不会，今天是周五，肯定堵。只不过这会儿咱们建外大街门口长安街上啊，看着好像还不是特别堵，但我相信在这个其他地区、其他区域啊，这个道路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周五嘛，晚高峰会来得更加猛烈一些的。 我们希望各位堵车不堵心。 是的， 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金戈铁马节目在晚高峰听我们的。 是。节目进行到第二时段呢，我们就去聊一些挺葛的事儿哈， 挺好玩的事儿。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吗？ 今天又是什么日子？ 昨天是世界大象日， 今天是世界 左撇子日 啊？什么？ 左撇子日？ 左撇子还有节日？ 那对呀、让大家都去关注左撇子 啊。我是右撇子， 我也是右撇子，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左撇子，还有左右都能开工的呢。 我从小就听说左撇子的人好像比右撇子稍微 聪明嘛， 聪明啊什么的，到底是真的吗？ 不知道，反正有一个数据显示说，现在全世界有6%-13%，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统计啊，就有这么多人都是左撇子。中国左撇子的人群呢，至少有8000万，就人还挺多的。我现在看啊，就是现在这些小朋友 啊。 好多都是左撇子，因为以前就咱们这一代啊，咱们的爸爸妈妈好像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要求啊，就 是 你要是用左手拿筷子，我非得给你搬过来不可 啊， 你要用左手写字，我非得给你纠正了不可。但现在的家长好像没有这些要求，或者说这个 对 这种要求了啊，就是家里边小朋友如果是他用左手吃饭呀、拿笔呀，习惯性的去用左手发力呀，家长一般都不会去干预了，就随他，因为这是一个小朋友或者作为一个人正常的大脑发育所导致的这么一个呈现哈。 对，当然还有朋友我看到说了，那我拿电脑打字的时候左右手都用，是不是我这大脑太强了？ 是呢，您最聪明了 啊。那打字那您还能用一个手啊，是吧？好，也看到了有一篇 这样的文章啊，介绍到了说左撇子真的是更聪明吗？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左撇子又称左利手，在民间有种说法说左撇子的人更聪明，但这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咱们人的大脑由左右两个大脑半球组成，两个大脑半球的分工不同，例如大脑左半球主要支配右半身活动，还有负责处理语言、阅读、书写、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数字运算、科学分析等功能。而大脑右半球支撑左半身活动，负责节奏、想象、情绪、音乐、总体形象、空间概念等功能。由于左撇子多用左支，所以右半脑受到的刺激相对多，使左撇子带有右脑思维的倾向。而且研究表明，左撇子和右撇子的一般认知能力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存在左撇子比右撇子更聪明。如果非要论出更聪明，那么左右手都能用的人会相对更聪明，因为左右脑的刺激都会相对更多。 哎呀，那看来我是比较聪明的那一类了。 你什么时候 除了就是刚才电脑我说了我能左右手都打字，我发短信左右手也都能 啊。这发短信的时候 一般人也能是吧， 人都炫耀自己单手发短信、 啊、 你这好家伙两手发短信、啊、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啊，就想变聪明的朋友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刻意的练一练自己的那个不怎么发力的手。 哎，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武侠小说当中说到天龙八部的事儿，大家印象最深的角色。说到武侠小说，我突然想到了跟左右手有关系的左右互搏术 啊，周伯通。 对， 哎， 还有小龙女，周伯通自己创造出来教给小龙女， 小龙女一学就会了 啊。但这个武功说到底是多聪明呢？不是，反而越聪明，像黄蓉这种人怎么学也学不会、 嗯、 啊，得是思维单纯，好像就一个心眼儿的人，他能够学会左右互搏。 就像周伯通那样一个老顽童啊，他可能认知水平或者说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哎，他才能去学这么葛的一项武功。 对，天真烂漫、 嗯、 啊，这是突然想到的事儿。 聊一聊金庸大师，在《天龙八部》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经典的角色啊。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聊《天龙八部》之外呢，也会去说一说一群可爱的小家伙，大家伙啊，不能叫小家伙了、 啊、 是一群可爱的大家伙们，就是这个大象。 是， 嗯， 这大象当中的小家伙都几百斤呢， 那也 这大家伙好几吨呢。 小大家伙、嗯、 是。 昨天呢是第十个世界大象日，昨天晚间云南十四头北移北漂亚洲象由玉溪市沅江县曼来镇进入到普洱市墨江县境内，返回了传统的栖息范围。云南北移亚洲象安全范围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呢，今天凌晨也发布消息说，象群日前在普洱市墨江县连珠镇呢附近的林地内活动，都是在这个可监测的范围之内的，整体状态还是平稳的，而且现在哈人象都平安。 嗯，而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在家里边待的也是，有的挺郁闷的，说哎，总在家里待着不能出去旅游， 嗯、 但是。其实我们的视角也是被大家关注到了在全国各地的有意思的事儿。你比如说大象这个事儿吧，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去探访一下云南昆明动物园的大象馆啊，一岁两个月的象宝宝心愿啊，就是这个人工圈养的象群当中的一个小明星啊，他看到记者手里有好吃的东西就立刻的玩起了花式的撒娇。所以说大象这个动物我觉得它的智商什么的应该挺高的吧。 对，人说大象的智商和情商都是接近人类的嘛。 对呀、啊、另外海豚据说这个在动物里 海豚都是高智商的动物。 是，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大象的这个聪明劲儿。 看到有人探访，小心愿并不怯生，淘气的用象鼻隔着栏杆打招呼。当记者用象草和它套近乎的时候，象宝宝却并不领情。这时候饲养员做出了提醒， 他要吃香蕉， 他要吃香蕉，我们来试着喂一颗香蕉来。象宝到这儿来啊、象宝来。果不其然，香蕉的诱惑力比这个象草大多了。 2020年6月，雌性象宝宝心愿在昆明动物园顺利出生，这也是时隔3年，这个种群再添新成员。 心愿出生后约一个小时就能站立，约两个小时后成功吃上初乳。在科研团队的精心守护下，心愿现在的体重已经增长到200公斤，身高和体长也都在快速增长。看到记者手里有好吃的，心愿为了美食现场玩起了花式撒娇。为了好吃的，心愿完全不顾淑女形象，她半蹲在地面，屁股朝上，前肢着地，忽闪着大耳朵，象鼻灵活地四处打探，这样一副贪吃受宠模样，让旁边另外一头稍大的小象顿时不开心了。它发出低沉的吼声，还不停在碰撞围栏。这头小公象名字叫做520，2017年5月20号出生。和小心愿相比，520的力气要大得多，脾气也大得多，胃口更是大很多。虽然现在只有4岁多，但他每天要吃的东西已经过100斤。香蕉、苹果这些只能作为餐后甜品，他们吃的最多的还是象草和稻草。而吃饱喝足之后，这两只小象最喜欢的就是泡澡和玩泥巴，特别是最近天气炎热，他们最开心的就是玩水了。更温馨的是，小象玩耍戏水的时候，成象都在一旁守护，直到他们尽兴为止。 哎呀，是看了这视频感觉到太可爱了。大象从小就是这么的聪明，而且大象吃香蕉原来是不扒皮的呀。我今天我才知道这事儿。 因为大象是这种高智商高情商的动物嘛，所以当它在受到人类给它带去的伤害的时候，它那种痛苦啊，其实不亚于人类自身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们经常能看见说大象流眼泪了啊，那个可能真的是它情绪的一种宣泄。所以虽然今天这个大象世界大象日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我们要爱护大象，拒绝使用象牙制品。 没错，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受伤的象宝宝，其实我们这个专家们也是给予了相当的关爱。 说是看着医生也害怕呢。 对啊，大家也来通过一个小片来听一下到底这个象宝宝是怎么样恢复健康的。 在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像哄孩子一样耐心地陪龙龙进行一系列的日常护理和伤口清理。在圈舍门口的日常护理表上，工作人员每天都认真记录着他当天的进食、睡眠情况。 其实小象的话和我们的小朋友的性格是一样啊，他也特别害怕我们的大象医生。 看到医生也 看到医生过来他也特别紧张，所以说我们向来就安抚他啊，比如说给他好吃的，说是给他安抚，就要不要怕，各种给他交流， 拍拍他， 对，拍拍他，然后给他讲讲话，他也知道啊，所以他就很好的配合我们大象医生的治疗啊。 据了解，今年7月，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普文镇一村民发现了腿部有伤的幼象龙龙，当时他正滞留在村外的茶叶地里，受伤部位已经溃烂感染，如果不及时救助治疗，就有可能危及生命。7月10号，经过西双版纳州多部门联合实施的紧急救助，幼象于当天下午被送到位于野象谷的亚洲象救助中心，并进行抗菌消炎治疗。当时被救助的龙龙年龄在2个月左右，经过1个月的治疗，目前龙龙腿的伤势已经慢慢的在好转了，各项身体指标也都较为健康。但由于龙龙才3个多月大，调皮的他总忍不住去蹭刮腿上的伤口，因此他的伤口恢复的比医生预估的要慢一些。相信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照顾下，龙龙一定能够早日康复。 龙龙、心愿、520，大象的名字也都挺可爱的。 是，当然了，我们呼吁保护大象，从拒绝象牙制品开始。成都海关今年是查获象牙制品19.9公斤。今年的8月12号，就是昨天，是第10个世界大象日。据统计，今年以来，成都海关共查发非法携带象牙制品入境的事项86起，查获象牙制品19.9公斤。所以确实。这看到大象这么的可爱， 真的是不忍心用任何的大象的制品、啊、 嗯，哎，你说到这个大象制品，我也想起来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去保护大象，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云南啊、嗯、甚至以前这个去泰国旅游的时候都有个项目叫做和大象合影， 哎， 骑着大象去在热带雨林里边穿梭，你记得有这样的项目吗？ 我记得有这种项目、 嗯、后来我听很多就是保护动物的专家就说，如果遇到这种项目大家尽可能不要去参加、 嗯、 因为人类一些人工哈、啊、在去驯养这些大象的时候呢是会用一些很残忍的手段的， 鞭子啊什么， 对，或者用钩子去勾它那个，哎呀，虽然现在说的心里面都不太舒服，所以如果我们再去看到这种旅游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不去消费，那这个项目慢慢的就没有了。 是的，这边看到好多朋友在谈到了关注大象啊、 嗯、喜欢 的 动物 的事， 哈， 是喜欢动物，有喜欢的，天马行空说了他最喜欢的还是人类的好朋友狗狗， 嗯，是，还有人说喜欢这个哈士奇，哎，这不就是狗狗吗？说这个象啊、狮子、老虎啊、狗啊、狼啊、猫啊、鼠啊的，反正这些，都挺喜欢的小动物嘛。思雨说朱鹮，哎，它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对， 可漂亮了。 是，8778说了最喜欢的是这个猴子。但猴子 其实分的种类也挺多的、啊、 对， 嗯，我觉得去这个峨眉山的时候这上山之路啊一路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猴过来会问你要东西吃、 哎、有没有掏你的书包， 嗯，没有，因为我也算是比较文明的去投喂他们基本上就还跟他们要去保持一段的距离，当然这些小猴子也非常的亲人，都挺特别的聪明啊，他觉得这你身上肯定有东西，就他们可能嗅觉会更加的灵敏一些啊，如果你身上真的带了好吃的他一定会去缠着你的。 好，说完了动物的事儿，咱们再回到今天的另外的一个话题啊，关注到的是《天龙八部》，根据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由于荣光执导，杨佑宁、文咏珊等领衔主演的新版《天龙八部》会在14号在央视播出。据了解，《天龙八部》已经是经过了无数次的翻拍，82年的 TVB 版，90年的中国台湾版，97年的黄日华版，03年的胡军版，还有13年的钟汉良版，这一次就是出了杨佑宁版。那么新版《天龙八部》即将开播的消息，引发了一大波网友集体的回忆啊！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听一听啊，这音频特意给您剪辑的是乔峰他的霸气的语录。 我乔峰要走，你们谁能抵挡？ 谁说新秀派武功？更胜丐帮降龙十八掌， 谁要杀他我就杀了谁， 我只想证明我要杀你们已经早都杀了，如果我乔峰要去拿一样东西，无论是皇宫里或是千军万马之中，都难不到我乔峰。我乔峰今天和天下英雄喝此断一酒，乃将往日情谊就此断绝，你也配给我喝？你我有何交情？ 乔峰，你说过不管我们家的家事。 你们的家事我不管，不过你要杀他就要先打败我。 为什么你要坏我的好事？ 因为你来的不是时候。事到如今，就算我跪地求饶，他们一样要杀你，反正也是死，我就陪你一起死。 要走就自己走，留下那个臭丫头， 就算天王老子也无权向我发号施令 啊！最后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这是乔峰保护阿朱的时候， 嗯， 啊，就以乔峰的这个武功加上这个英雄气概啊，真的是想保护谁都能保护得了啊。 对，而且这个黄日华版本的这个乔峰啊是最深入人心的了，小灵儿这会儿还说呢，他说这个黄日华是最像乔峰的乔峰 啊 啊，因为你看过什么82年90年这些版本吗？ 稍微撩过几眼 啊，我完全都没看过。其实我看的多的就是97年，我是从头到尾都看过。然后03年胡军版的稍微看过那么一丢丢吧， 嗯， 就觉得胡军演的这个乔峰呢，你会觉得更霸气一些，但是少了一些什么的呢？少了一些就是他和阿朱的那种，情分在里边 啊， 就是太过刚强了，少了一些 胡军确实 柔性的美在其中，感性的这种感觉在其中吧。 胡军是纯爷们儿， 对对对。13年钟汉良版的你看过吗？ 稍微瞄过几眼、 啊、这个我也没看过 啊，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最喜爱的肯定还是97年那个版本。 至于新的这一版呢，将会在14号是在央视播出，这个收视率到时候看一看吧。一般在， 反正这个主角我就知道杨佑宁、文咏珊，后边什么张天阳、白树我就没听过了 啊。反正这个一般来讲，想跟这种经典的这个版本去对比的话，好像真的是这个压力山大。 开播以后看一看这个豆瓣评分是多少吧。 对，这边6645说了，应该放一段《天龙八部》的录音啊，我们不只给您放这个录音。放这个歌，我们要唱这个歌。夏萌和康乐接下来就给大家带入到， 太难了，太难了。 带入到《天龙八部》这个意境吧，就是曾经那个经典的主题曲《 难 念的 经》。 春风满地长落叶未曾放红，几声歌响卷曲径也未醉梦，淡花把酒品茶在醉眼前空，凭借两难与把柄莫接受把能逢，听火锅水闷闷共水动红，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醉浪头，淡分一笑品酒那儿女情长埋葬。这歌要求肺活量很大呀。 刚是你唱的吗？ 我跟着原唱唱的。 真是你唱的，可以啊。 少年那往花共生机，乃静处见花那美丽，为做一台一中一事，为叹众爱与没错迷，该你那太贪共恋死，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扣在一台一中一事，为叹众喜怒没错命，我啊舍不得璀璨做事啊啊，做不到痴恋的一迷魂，啊，做不到痴情代替魂，啊，趁那身争不到这道难题，春风万雨争落也未曾彷徨，起身更开颈雪剑也未醉梦，灯花把酒偏差则自然情狂，凭这两难与败面，我知错不能逢，天过谷水闷闷共水动河，这沙滚滚水皱皱笑作浪头，贪欢一笑偏就那儿女情长埋葬。好，咱们听听原唱啊，听听华健是怎么唱的。哎，这歌一唱，夏萌，你是不是一下带回到曾经看《天龙八部》那感觉了？ 我没多想，我刚刚就光听着你唱了，我以为是原唱呢。 哎、你别逗我了， 广东话可以啊。啊，你看这会儿大家都说了， 啊、 说这个康乐粤语不错啊，复合型人才，以前是文体委员吧？ 还当过一段， 真是文体委员 啊！少年我枉花共生机，爱情处正花那美丽，靠在台中人远视，为贪动喜怒没作命，该你我太贪共恋死，该大地众生太美丽，靠在第一中一事，为贪动喜怒没作命，难。舍不得璀璨做诗，哇！走不到痴恋的人来，哇！照不到痴情代替，哇！趁那身争不到这道难题，春风万雨争落也未曾彷徨，即身更开颈雪剑也未醉梦，淡花把酒偏差则自然情狂，凭这两难与败面，我知错不能忘，天可曲水闷闷共水动红，即沙滚滚水皱皱笑醉浪头，淡分也笑偏就那儿女情长埋葬。哎呀，所以说确实这个一个武侠小说成功很关键一点，这个主题曲得好听是吧。 大金果以后康乐可以开个人演唱会了啊。康乐的歌单套马杆、流星雨、难念的经持续更新中。 不行，必须下一期得让夏萌有主打的歌曲给我们奉献出来才行。 明天让听可以听小丽姐姐唱歌。 好， 我们这边说完了《天龙八部》，大家可以在微博、微信 对，可以继续和我们聊今天的话题，说说《天龙八部》啊，又要有新的版本出现了。那么在过往的版本当中，哪个形象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可爱的小动物，您最喜欢哪一种呢？ 是，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些生活方面的话题啊。日前，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印发《长期处方管理规范》，什么情况下患者可以申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最长可以开多久？药品是否可以需要个人来领取？等等的，都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那这按照规范的要求呢，长期处方适用于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依从性良好、病情控制稳定、需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那治疗慢性病的一般常用药品呢，可用于长期处方。不过呢，这个规范当中也明确的强调，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还有抑制毒的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呢，是不得用于长期处方的。长期处方最长可以开多久呢？根据要求，根据患者诊疗的需求，长期处方的处方呢，一般会在4周内，根据慢性病的特点，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最长也不能超过12周。另外，超过4周的长期处方，医师会严格的进行评估，强化患者教育，并在病历当中呢进行记录，患者通过签字等方式进行确认。长期处方的药必须患者本人领取吗？原则上哈是由患者本人领取的，特殊情况之下呢，比如说行动不便等等的原因，可由熟悉患者基本情况的人员持本人以及患者有效身份证件代为领取，并配合做好相应的取药登记记录。还有就是规范提出，鼓励通过配送、物流、延伸等方式解决患者取药困难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和金额有关的限制哈，单张处方的数量、金额有限制吗？在长期处方医保支付方面呢，文件有明确，各地医保部门支付长期处方开具的符合规定的药品费用，不对单张处方的数量、金额等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待遇。 另外为您介绍生活的小百科。减肥千万别把水果当主食呀，水果当中是缺乏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等营养，水果替代主食会严重影响身体的健康情况，还会导致脱发、皮肤松弛、肤色暗沉等影响颜值的问题。况且大部分的水果的含糖量比主食要高，吃多了反而会增肥。另外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进行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3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着各位来拿呀。还剩1分钟的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都被你刚刚那一首难念的经给迷倒了哈。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不会唱，不会唱怎么办？别的主持人也要唱吗？跑调了会不会得扣工资啊？ 这基本上我觉得都能会唱一些吧， 都会唱。而且呢，这个其实唱歌啊，就是康乐平时的一个爱好。 对，夏萌平时你也挺爱唱歌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平时唱歌啊，这个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啊，能够让每一个人得到非常好的这样一种愉悦的感觉啊。包括我们节目安排这样的一个唱歌的情况呢，其实跟每一期的相关的话题还有相关的这个新闻都是有很好的一种连接的啊。大家在欣赏我们唱歌的同时也可以进行点歌呀，您只要点了我们会唱的跟每一期的话题再有相关性，那我觉得其实都是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可以持续来进行呈现的啊。看到了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我们改版的金戈铁马节目啊，很多人都说了还以为进错直播间了呢，没有，这就是您熟悉的金戈铁马，只不过进行了改版，进行了升级。我们第20段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会儿在第30段6点过后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我们一会儿再聊。 绿

翻拍过无数次，但是哪一版在您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哪个角色又是您最喜爱的，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交流。 嗯， 另外呢，这个看到小猫咪了啊，有朋友在发小猫咪是他最喜爱的动物。 好可爱啊。 对，就是说一说您最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呢？ 好，第三时段我们也是首先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 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8月13号中午的12:21，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区玛多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达8公里。这一次地震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336米，震中距玛多县72公里，距玉树市183公里，距西宁市446公里。据介绍，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房屋有轻微的震感。据移动人口大数据分析，震中50公里范围内人口呢是极其稀少的，100公里范围内的人口约4000人。青海省地震局第一批现场工作人员已经赶赴玛多地震现场。据反馈呢，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其他情况正在进一步的了解当中。 另外，根据央视的新闻，8月11号到12号，湖北随县柳林镇发生极端强降雨天气。据初步排查，本轮强降雨造成柳林镇8000余人受灾，21人死亡，4人失联，受淹受损房屋商铺2700余间，其中倒塌221间，冲毁道路11.3公里，桥梁63座，电力通信线杆725根，镇区电力通讯是中断了，救援抢险的工作仍在推进当中。 8月11号夜间至12号中午的12时，湖北随州、襄阳、孝感等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造成通信电力中断，多人被困。接报之后，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部长黄明丽立刻赶到指挥中心，视频连线已在现场的湖北省厅消防人员进行了解。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应急管理部呢已经派出了工作组去湖北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截止到目前，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已经出动了5支水域救援编队，173名指战员，13艘舟艇开展救援。 另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张铁伟13号介绍到，修正草案立足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等等，将会进行相应的修改。 距离举行时间呢还有1年多的时间，第五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招展呢已经全面启动了。第五届进博会将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据介绍呢，第五届进博会将于2022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企业商业展将延续食品以及农产品、汽车、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以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6大展区设置，坚持综合展专业办，在相应展区规划乳制品、农产品、智慧出行、创新孵化、能源低碳以及环保技术、数字工业、集成电路、美妆和日化用品、体育用品及赛事、绿色智能家电及家居、康复养老、生物医药、公共卫生防疫等专区，并将首次设置人工智能和检测服务专区。那截止到目前，已经有20多家全球企业签署第五届进博会参展协议，7家境内外合作伙伴签署长期合作协议。 日前，厦门和宁波两地的海关联合有关部门成功打掉了一个海上偷运走私香烟的犯罪团伙，现场查扣走私船舶3艘，查获各类走私卷烟236万条，价值超过9.7亿元。专家组也是组织了170多人，用了10天10夜才清点完这批货品。 嗯，继续我们来关注和民生有关的消息。2021年婚房置业报告当中显示呢，63.2%的人不愿意接受租房结婚，其中单身人群不接受租房结婚占比达到了76.6%。该报告针对20城20到40岁有意向购买以及 买婚房的男女进行的调研。那报告显示呢，一线城市对于租房结婚的接受度呢要高于新一线城市，总价100到200万元的婚房是更受年轻人的青睐。 另外给您分享一个比较奇葩的事儿，近日在江苏徐州，一位男子在小区的门口大肆破坏，随后私设灵堂，还偷走朋友的电动车。民警通过侦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孙某。孙某交代，自己跟媳妇儿闹了矛盾，喝了酒找不到他媳妇儿了，就把花圈等等摆到了小区的门口。目前孙某因寻衅滋事被刑拘13天，同时因为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取保候审。 继续来看职场上的事儿。13号呢，国台九公众号发声明，公司关注到媒体报道的贵州一酒企前女工自曝7月11号晚间酒后遭同事性侵，嫌疑人从酒店前台拿卡进房已被逮捕。事件之后呢，对此事件的发生感到震惊和愤慨。公司虽然没有接到任何执法机关相关信息，但对这件事高度重视，将随时依法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同时密切关注事件进展，一切以执法机关调查结果为准，并及时全面向社会公开反馈。 另外8月12号，阿迪达斯表示已经和 ABG 公司达成协议，以最多21亿欧元（约2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陷入困境的运动鞋和体育品牌锐步。这25亿美元当中，大部分交易金额将以现金支付，整个交易预计在2022年第一季度来完成。据彭博社报道，阿迪达斯在2006年以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锐步，在疫情的打击之下，锐步品牌恢复计划被中断，迎来了被出售的结果。 说到锐步这个牌子，我小的时候还经常能够看见啊，脚上穿的这个锐步这样的一个球鞋。 是。 也有很多这个运动队去和锐步进行一个合作啊，但是确实到现在越来越少看见锐步这个品牌了。 所以说它被卖掉了啊。现在运动品牌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 国产也崛起了啊。 对。 大家脑海当中印象里边那些一些国外的品牌，你现在突然一想，好像真的有不少很久没见了啊。 是。 我们继续来关注史前生物。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髓所等单位研究人员关于新疆早白垩世翼龙动物群中恐龙化石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员依据其中的两件保存较好的化石的特征，建立了两个恐龙新属的新种。详细的情况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吧。 这次发现的3件恐龙化石都属于蜥脚类的多孔锥龙类，化石均不完整，分别保存了一段颈椎、一段尾椎和一段剑椎，另外还有一枚与尾椎保存在一起的兽脚类恐龙的牙齿。科研团队依据颈椎特征建立了盘足龙类一新属新种中国丝路巨龙，依据尾椎特征建立了巨龙类一新属新种新疆哈密巨龙。 中国丝路巨龙呢，保存了6节关联在一起的颈椎，保守的估计它的长度应该在20米以上。那么新疆哈密巨龙呢，我们推测它的长度应该在17米左右。这两类大型的恐龙呢，也是在新疆哈密翼龙动物群里面的首次发现。 自2006年以来，中科院古脊椎所连续10多年在哈密戈壁进行科考，发现了罕见的哈密翼龙动物群。这一地区已成为世界分布面积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龙化石产地。通过10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抢救性采集，不但首次发现三维立体保存的雌雄翼龙个体，还发现了大量翼龙蛋和翼龙胚胎与之共生。此次发现并研究的中国丝路巨龙和新疆哈密巨龙，增加了哈密翼龙动物群的多样性，为这一恐龙类群的演化提供了新的信息，进一步支持了亚洲早白垩世多孔锥类恐龙的广泛多样性。 说到这个恐龙，想多聊两句啊。今天我们不是说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的吗？有没有朋友说最喜欢的是恐龙？ 就像我刚刚说，你要是说喜欢龙，咱们其实也是能接受的，但是为什么不太有人会去这么回答呢？因为大家你说最喜欢的动物，首先肯定还是从自己的生活想起来哈。 你要说就你最喜欢恐龙，哎，没准啊，你这个问题问一些小朋友，他会给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啊、 只要问大人，那肯定首先哈、啊、着眼的就是我身边所经常见到的那些小动物。 是，而且恐龙确实因为这个动物它已经灭绝了嘛。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一些科幻的电影当中啊，是吧？ 侏罗纪公园。 哎，对啊，侏罗纪啊等等的，大家看到的那个形象还是非常威猛的，霸王龙。 嗯。 啊，还有飞龙，多炫酷啊！ 长脖子那叫梁龙吧？ 对， 翼龙飞的， 就是你感觉长得非常大的那个，反而是食草性 的。对对对 对。 啊，一般这个小但是速度贼快的，那都是像霸王龙啊这样的，那都是攻击力很强的。 嗯，唯有战斗说了，他儿子最喜欢的就是恐龙， 对吧？我说这种问题问小孩，肯定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 对， 嗯。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1号，在湖南常德啊，这是关于小孩的事儿啊。12岁的小女孩小李刷短视频的时候，为了领取所谓偶像的签名照和888元的奖励，添加了一个自称是偶像工作人员的账号，先后被骗了19100多元。小李的哥哥表示说，信息是未经认证的这个偶像团体其中一个队员的账号发出的，现在已经报警了。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一步一步就让我妹妹付钱，导致最后欺骗了19000多块钱。我妹妹她刷之后看到那个时代少年团说什么综艺里面做那个做游戏，粉丝加这个 QQ 号可以领那个签名照和888元的一个奖励。我妹妹她现在加了 QQ 之后 ，QQ 就说联系马佳琪的工作人员，她就可以给你发红包。我妹妹就按照她的步骤又加了一个人的微信，加那个人的微信之后，那个人就要求我妹妹，先面对面付款。付款第一笔是付了1200块钱，我妹妹就觉得不对了。当我妹妹产生疑惑的时候，她立马就让另外一个人加我妹妹，我妹妹又加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说你按照我的步骤，那个1200块钱就可以返回来。结果第二个操作一操作就扣了17000多块钱。第三个人微信就告诉我妹妹，设置里面有一个恢复出厂设置，你点击那个时候手机会关机，关机之后你的钱就会到账了。结果我妹妹当时结果点的恢复出厂设置，导致现在聊天记录也没有了。他这个号他是没有认证的，他发的内容全都是一模一样的，被诈骗了肯定要回来肯定是不容易了。但是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事情扩散到网上，让其他的小朋友不要被受骗。 哎呀，是之前也看到过一些小孩被骗的，包括一些什么打赏的等等的，想把这个钱追回来，其实也是有难度的。 而且12岁的小朋友挺有钱的呀， 啊、是 被骗出19000多块钱，这家长是不是在小朋友零用钱方面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管束啊？ 对。 另外，如果说这个被骗的钱啊，尤其是在这个未成年人在网上去进行打赏啊，刷视频的时候所支付出来的支付出去的钱好像是可以退回来吧？ 嗯，当然得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才行，就怕这个人包括他的团伙都找不着了。而且啊，一般来讲，这个骗子啊，他骗人都是有套路的， 对吧？他最后让你恢复出厂设置，不就是让你把这些聊天记录给删掉吗？ 是，而且他也利用了这个受害者的一个侥幸的心理，比如说刚开始赔了一点钱，他说了啊，我能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你只要再打多少多少钱。往往受害者是逐渐的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然后慢慢就被套进去了。 对啊、当时可能这些人他的受害者的大脑已经不是特别的好使了。 嗯，这是套路太多，大家一定要小心的保护自己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嗯，上网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哎有便宜可占，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想想清楚自己会不会被套进去。 没错，要想一想是否地上给你挖了一个陷阱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比较暖心的消息吧。 嗯，是的。嗯，首先啊，我们来看一段独白，说我妈妈是清洁工，早上4:30开始清扫马路，5:25路灯熄灭，这个时候天还很暗，清扫很不方便，申请路灯亮的时候 延迟15分钟。 嗯， 这是东莞市大朗镇城管分局收到的一则12345政府服务平台的来信。来信市民的母亲呢，就是一名路面清洁的环卫工人。这段路的市政路灯呢，常常在天亮之前路灯就关闭了，对环卫工人的作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那男子就希望呢，政府部门可以给自己的妈妈多亮15分钟的路灯，好让她呢更安全的作业。经协调，根据该环卫工人的诉求，城管部门将该路段的路灯的亮度、亮灯的时间调整到晚上的7:15到隔天早上的5:45。来访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好的，将视角转换到体坛最新的，我们看看夏萌有没有最新的资讯给我们刷出来。 最新倒也谈不上，但是我觉得这个得和大家说一说，就是罚单的事儿啊。很久没有关注罚单了，这一开呢，足协就开出了2张罚单，是针对长春亚泰球员王鹏和河北队球员张成栋分别做的停赛2场和5场的处罚。那亚泰球员王鹏呢，被停赛2场，因为在中超比赛时实施了非体育行为，足协对王鹏停赛2场，罚款20000。另外，张成栋呢，是因为在比赛当中呢有脚踢对手的行为，被主裁出示了红牌，退场之后呢还辱骂对手，因此足协对他做出了停赛5场、罚款50000的处罚。 好，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因东京奥运会期间的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获得奥运男子4x100米接力银牌的英国队的队员乌贾，已经是被临时禁赛了。哎，这个事儿让很多人就提起来兴趣。那中国我们的这4x100米的接力当时是获得了第4位，是否会递补来一块铜牌呢？当然了，也是看到独立于世界田联的田径诚信委员会，就是 AIU， 12号发布的声明称，东京奥运会闭幕之后，东京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就是通知了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 ITA，表示说这个乌贾在赛事期间的一次兴奋剂检测当中被查出有2种违禁的物质，而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已经有3名田径选手是因为兴奋剂的检测呈阳性而被临时的禁赛了。 好， 这个乌贾其实他还是最近的几年比较火的一个田径运动员， 是的， 你看 他是这个6月在英国国内锦标赛上还获得过男子100米的冠军。嗯，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呢，他也是英国4x100米接力队的首棒选手。虽然英国队最终0.01秒的差距败给了意大利，获得银牌，但是乌贾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当事人目前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 AIU 表示呢，他有权要求开启 B 瓶尿样进行检测，如果这个 B 瓶呢也查出了违禁物质，那这件事儿啊就得交给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去进行裁决了。值得一提的就是，如果最终乌贾被认定兴奋剂违规，那么英国队所获得的银牌将会被收回来。啊，这么一来呢，原本在奥运会4x100米决赛当中排名第4的中国接力队就有望递补获得一枚铜牌了。 嗯，按照一般的规律，之前很多的事例所决定的一件事儿 ，A 瓶一旦有问题 ，B 瓶想要翻盘，基本上 概率很小，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英超的豪门切尔西12号宣布，比利时前锋卢卡库与蓝军再续前缘，由意甲国际米兰转会到了斯坦福桥。28岁的卢卡库此番与切尔西签下5年合约，据英国媒体称，转会费是达到了切尔西俱乐部创建以来的一个记录啊，就是9750万英镑，约合1.35亿美元。另外，这一数字与曼城的新援格拉利什不久之前创造的1亿英镑的英国足坛转会费的记录也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啊。 嗯，卢卡库自己也说能够回到这样一个优秀的俱乐部呢，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对我自己来说呢，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而且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来到过这里了啊，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需要学习的。确实，10年前卢卡库第一次加盟切尔西，3个赛季之后呢就转会去了埃弗顿，在太妃堂效力3个赛季之后呢，这位中锋又改穿了曼联队的战袍亮相。2019年告别英超登陆意甲。那比利时人表示呢，和切尔西的关系对他来说挺重要的，因为他从小就是蓝军的球迷，现在能回来而且还有机会帮助球队获得更多的冠军，这感觉太好了。 卢卡库上个赛季帮助国米拿下了意甲的冠军，切尔西呢则在新帅图赫尔的率领之下捧起了欧冠的奖杯，英超排名第四。所以这个球员和球队之间的相配程度啊还是非常高的。 当然切尔西官宣卢卡库小魔兽回归之后，后者非常激动的发推说自己很高兴回家了啊，不过这也遭到了部分国米球迷的批评。就是前任的球迷对他都是有感情的，他的这样的回答让大家想到了，哎，在中超当中也有这种范例啊，比如说谁转会到哪个队了啊，这有些球迷会骂这个球员的这个情况、 哎、很正常嘛。这个你说俩人分手了，这个前任也说不了什么好话嘛。 对，当然卢卡库在官宣回归切尔西之后，不同平台发文很高兴回家啊，梦想到相信到实现，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当然国米球迷为什么批评啊，他们指出卢卡库在今年二月还效力国米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自己回家了啊，切尔西球迷这回也说回家了。那 就走哪儿都是回家，走哪儿就我先把我眼前的这些球迷给稳住了 啊， 把他们的心都给收了。 是， 至于我的前任嘛，反正我已经爱过了 啊。那有些球迷就问了，你是跟三国里的吕布一样吗？你是几个家呀？ 我到处都是家、 啊、是。 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职业球员的一种很职业的做法吧。肯定你得先保证自己这个新东家的利益，保证自己现有球迷之间的这种情感得到满足嘛。 是啊，当然说的也不一定是真心话、 啊、对对对，大家就都是场面话，听听得了啊， 是自己去品吧。另外再来给大家说说关于 赛程安排， 英超的这边精彩比赛马上就要打响了。 没错没错，8月14号凌晨3点呢，这个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就将打响了。揭幕战是布伦特福德对阵阿森纳。那从目前各队整军备战的情况来说呢，过往六大豪门争霸的旧格局还是难以改变的。具体的赛程安排是这样的，阿森纳明天凌晨的3点将会对阵布伦特福德，而曼联和利兹联的比赛是在明天晚间的7点半。明天晚上10点同一时间开球的还有切尔西对阵水晶宫，埃弗顿面对南安普顿，莱斯特城对阵狼队，伯恩利将会面对布莱顿，还有沃特福德和阿斯顿维拉的比赛。8月15号凌晨的0点30分，诺维奇将会对阵利物浦，而纽卡斯尔联和西汉姆联的比赛呢是在明天晚间的9点。明天8月15号晚上的11点半，热刺和曼城的对决也会上演。 另外也是再次关注到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内容更加的丰富，包括了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大家一次听个够。同时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活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参与这个寻宝的活动啊，大家可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3处抽奖入口，有1万元现金红包，还有1000元的实物奖励等着各位去拿。我们第三时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分享大家精彩的留言吧。 是，哎呀，我有战斗在关注嘟嘟呢，说嘟嘟冲动了啊，这下工资彻底泡汤了，哎呀，还得搭进去点儿。是啊，冲动是魔鬼啊。 是，说的是张成栋啊。但是这么热的天在场上去踢比赛难免搓火， 你再搓火，你首先这个你这踢人头的动作就不应该有，然后还谩骂别人更不应该有，你都红牌罚下了，你赶紧就收敛收敛吧。 所以这个没办法，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吧。另外这边小爱他说了，如果地补获得奖牌的话，希望给接力队一个颁奖仪式，他们是值得的。 是，用户6645说，金庸的小说都值得一看，但是气势最为恢宏的就是《天龙八部》了。没错，《天龙八部》这个出场人物之多啊，都算不过来。 意欲最深远的应该算是谁？《笑傲江湖》啊，但是影响力或者最流行的《射雕英雄传》啊，《射雕三部曲》后边的《神雕》啊，包括《倚天屠龙记》。 对， 是啊，当然。最有意思的呢， 《鹿鼎记》呀， 对呀、啊，韦小宝啊，是 是啊，那个看的也挺过瘾的。 这边谈到动物的事儿啊，战斗他说了，他最喜欢的动物那必须得是国宝大熊猫，多么的可爱呀！ 是，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大熊猫啊，还有刚刚有看见说这个朱鹮的啊，这都是保护动物。大家对于他们的关注和喜爱还是挺多的。另外今天还看到那个消息是说藏羚羊的， 哎， 就说藏羚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濒临绝种的动物哈。 对， 但它现在呢这个降级了。为什么降级呢？不是说规格降了，而是说它从濒临绝种降为近邻绝种了，就是它的数量不像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那么少了。在人工的这个饲养和培育之下呢，藏羚羊的数量是大大的有所增加了。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吧，这也是我们 没错 我们保护藏羚羊的工作成果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是这边提到天龙八部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吴孟生说了乔峰、段誉、虚竹弟兄三人保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您这是串到哪儿去了？ 哪壶啊？我是曼联说，哎，我也喜欢大象。思雨还说大象的报复心还特强，不好惹。哎，这就说明啊，就是大象的这个情商够高。 是，小苏他爹说狮子呢，啊，他喜欢狮子。您是不是喜欢啊？不是那个 啊，那个狮子 不是身上长的狮子 啊，是啊， 是是是 那个狮子。吴孟生说， 狮子王那个狮子、是。 说乔峰是事业型的，家与国，国还是第一位。段誉呢是小鲜肉，感情不太专一，还是虚竹的感情专一，家庭放第一位。 但是对，就是天龙八部里的情感很有意思。段誉喜欢这个王语嫣，王语嫣喜欢的表哥慕容复。 我可不喜欢王语嫣了，为什么大家喜欢王语嫣啊？ 王语嫣， 那你听到表哥表哥表哥 啊、但是他真的很爱他的表哥， 不分黑白啊。 但是他就用他这个爱呀、就是充满了他表哥，但是他表哥呢只是想要这个所谓的、大烟复兴。 哎呀，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词儿叫绿茶我现在有这个词儿了，我就想把这个绿茶送给王语嫣。 王语嫣 对 但是王语嫣很多人还真喜欢王语嫣。 如果他不是李若彤演的，他肯定会很减分这个角色。 后边刘亦菲演的是不是也可以？ 刘亦菲也挺鲜的啊。 对 对， 这边还有朋友曼联，他说了他喜欢熊猫，为什么啊？他说有功夫熊猫啊。 美少女说我最喜欢小猫和小狗。你看吧，这问成年人都会从这个自己生活去想。 对， 你要问我的话，因为我养过猫也养过狗，我也挺喜欢这两种动物的。 是，尤其跟人类有陪伴的这种感觉。 对 哎，但是我最近特别喜欢一个小动物，小猪猪。 小猪， 对，就我看过在网上有一些视频就是 小荷兰香猪那种长不大的吗？ 就是特别小的小猪，特别的可爱也很通人性。是， 对，其实猪也是高智商的动物。 对， 不过我们以前这个很多演绎就把它演绎成了一个好吃懒做的形象 西游记里是吧包括春光灿烂猪八戒等等这关于动物的事儿那是太有意思了。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聊天。在第四时段为您预告一下，我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资深足球记者赵宇，让赵宇说说国安，说说中超，再解读解读国足，同样呢也来说一说最近的这个精英青少年球员数据追踪报告出炉了，咱们国家的足球到底有哪些青年才俊呢？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6: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节目已经进入第40段了，我们陪伴大家还将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边呢，我们除了去关注一些国际新闻之外，也会重点去关注国内的足球，会去连线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请他给我们带来足球方面的一些解读。 好的，首先关注国际资讯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到，7月份中欧班列的运营品质持续提升，全月开行1352列，运送货物13.1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8%和15%。中欧班列自2020年5月起连续15个月单月开1000列以上，自今年5月以来是连续3个月。单月开行超1300列，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继续来关注自然灾害。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12号发生了7.5级地震，地震发生在格林尼治时间12号晚间的6:32，震中位于南纬57.596度，西经25.187度，震源的深度达到了63.3公里。随后呢，这个地区又发生了数次震级在5.0级和6.2级之间的地震。 另外，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地区11号遭遇暴雨并引发洪水，截至12号造成至少17人死亡，1人失踪。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暴雨袭击该国北部黑海沿岸地区并引发洪水，导致多座桥梁受损或坍塌，274个村庄断电，上千人被疏散。据报道，土政府已派遣救援人员前往受灾地区实施相关救助。土耳其红新月会也派出2辆移动厨房卡车为民众提供餐食和饮用水。 英国海滨城市普里茅斯12号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6人死亡。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天下午的6:10左右，警方接到报警，在普里茅斯市西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枪击事件，2男2女在事件当中当场死亡，1名女子送医之后不治身亡，1名男性枪手死于现场。警方表示，这次枪击事件呢和恐怖袭击没有关系，但是也没有透露枪手死亡的原因。还有媒体说，这名枪手在枪杀数人之后开枪自杀。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一艘巴拿马籍的货轮11号在日本青森县八户港附近的海域触礁之后，发生了重油的泄漏事故。截至12号下午的5点，事故现场海面上已经出现了一条长24公里、最宽处约800米的重油带，船上的21名船员所幸是均已获救。 日本疫情目前还是在蔓延当中，东京涩谷一家医院的新冠后遗症门诊患者也越来越多。一名40多岁的女性4月感染了新冠肺炎，目前已经康复，但是现在呢还是无法正常的生活，连朋友都不敢见。另外一位大学生患者表示，康复之后身体一直感觉很疲劳，心理压力也很大。那么日本媒体表示呢，轻症患者呢容易受到后遗症的困扰，主要症状是乏力、心情低落、思考能力下降等等。 而近日在匈牙利塔皮欧比奇凯举行的一场背老婆锦标赛太有意思了， 这比赛规定丈夫们可以用多种姿势背着妻子通过有水坑、泥坑和上下两种类型的陡坡以及不同的障碍物，用最短时间抵达终点的人会获得奖牌。据悉，背老婆大赛除了挑战丈夫的力量和速度之外，还非常考验夫妻之间的默契程度。啊，原来这背老婆还能考验这个呀？ 那肯定的，它是也是双方需要配合的呀。我不是我，作为女方，我不得在比赛之前少吃点啊？ 哎呦，我还以为这只考验男方的这个体能，还有承重的能力呢。 就平时日常生活，就快到比赛的时候了，多做点好吃的给老公吃。 啊，当然。从历史上来看，背老婆最厉害，你知道是谁吗？夏萌，猪八戒呀，猪八戒 怎么又给绕回来了？ 背媳妇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我们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连线好了腾讯体育的资深足球记者赵宇，接下来我们将会就足球的多个问题与赵宇展开交流，把赵宇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赵宇你好。 康乐你好。 今天是夏萌和康乐共同要跟赵宇来聊一聊啊。 赵宇你好。 哎，夏萌你好。 首先那我来问。 行，先问点关 的 吧。 没错。 好的好的。 康乐是不是还沉浸在刚才自己唱歌的这个氛围当中？ 哎呦 哎呦，你也听到了。 对，我也听了，唱的挺好。 见笑见笑。 生动。 聊回国安吧。国安昨天晚上的比赛打完之后呢，现在我们进入争冠组呢，稍微是能够喘口气了啊。下场比赛可能才是最为关键的，碰上了京沪大战嘛，有句老话说京沪大战必有一伤，但是我们在和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双方只要打平就可以获得争冠组的名额。那赵宇，你觉不觉得我们将会在这个15号的比赛当中双方都会点到为止，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呢？ 应该不是双方打平都可以，应该是国安必须得赢啊，就是必须得伤一个人。申花的形势更好。对，申花是打平就能够晋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说还是挺难的，真的挺难的。因为从过去这两三场比赛来看，国安队涉及到有伤病啊，包括这个新的阵容啊，人员的调整，发挥的不是很好。其实昨天这个跟亚太队的比赛，我觉得虽然是最后绝杀赢了，很不容易哈，但是表现呢可能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如果说还是像前面两三场这么踢，那跟申花我觉得你要必须赢对方才能晋级的话，那真的是凶多吉少。所以也希望国安队这场比赛，首先第一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保留了，因为你保留你就没有机会了，就是派上自己最强的阵容，大家上去都拼了。而且现在我觉得也没必要尝试什么三后卫啊、三中卫这种踢法了，咱们就该怎么踢怎么踢，踢四后卫，然后过去比如说咱们更擅长踢这种4-4-2，你就这么踢就行了，不要改。其实昨天跟亚太这个比赛改的效果呀不是很理想啊。另外可能现在这个伤病啊，包括池中国的这个停赛等等影响，真的是我觉得对于国安队尤其是中后场吧，影响还是挺大的。那只能是说现有的人员去克服，我相信比利奇这段时间之后也肯定会好好的研究一下申花。我觉得就是说申花队在实力上比我们强，这是肯定的，但是呢不要惧怕，就是你该怎么踢就怎么踢就行了。虽然说有困难，但是还是要尽可能的争取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现在我们是哀兵，我觉得就是哀兵争取必胜啊。 是，就也别去尝试什么新鲜事物了，咱最擅长什么就拿出什么吧。 就是现在我觉得求稳对于国安队最关键，就是你现在可能之前你根据对手的不同，根据自己情况不同，你可能会尝试一个新的东西，但现在呢就是一场定胜负，这现在我可以说就是一场定胜负。至于说你进了这个苏州赛区前四，接下来怎么踢，那都是三个月之后的事儿了。现在眼前就是现在你需要有一个绝杀的人站出来，这是很关键。 是。那你也说到这个再有以后的事儿，那都是三个月之后的事儿。那中间这个间歇期呢，国足的名单昨天已经出来了，那趁着这个间歇期，国足也会去进行集训和备战比赛。昨天这份名单当中也看到了像巴顿这样的以前可能并不是国脚里边的这个常见人员哈，但这一次呢是通过自己在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是被教练组相中了。那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有没有看出来是不是国足接下来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我觉得其实像巴顿这样的球员能够进入到名单啊，也是跟自己努力有一定关系。另外呢，大家都说这个树挪死，人多活。巴顿到了天津之后，我觉得确实这个打法很适合他，打这种防守反击啊，把更多的球交给他。你说巴顿，其实这个球员他如果留在国安，我相信继续还没有什么太多机会，因为国安的中前场人确实太多了，王子明都不一定能打得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肯定吧。我觉得现在其实国足招入的这些新人啊，在我看来，没法，还是暂时没法进入到这个十一人的主力阵容当中。除了我比较看好的郭天宇，剩下其他人可能都相对是就是会就是跟着集训吧，跟着一起备战。真正的这个主力框架还是以他过去第四十强赛的人员为主，因为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对这批球员很了解，另外战术打法也比较成熟，就那么十五六个人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当然了，新鲜血液的进入对于球队的这种竞争包括这种变化，我觉得都是好事吧。因为你不可能这个任何比赛都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像这个十二强赛跟四十强赛完全不一样。那你说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到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两个变量，那我觉得这个新人可能到时候就看他们能不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发挥自己这个新人应有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很关键， 有可能就带来惊喜了。 对，就是说新人呢，可能更多时间你是跟着一起练，你比如三十一个人，甚至后来最后都扩充到三十二个人，都跟着去啊，都跟着去到西亚。但是这个上场你可能很难获得这个主力位置，但是你一定要随时做好准备，坐在替补席上就做好准备，万一上去是吧？起到一个这个提兵作用，那我觉得你就一战成名了，也挺好啊。 好，我们今天跟腾讯体育的资深足球记者赵宇的连线就到这儿了。哎，当然在这之前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今天也是看到了一个报告，就是对于精英青少年球员数据的追踪，好像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后备人才啊，足球人才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赵宇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现在中国足球的这各个年龄段的这样的青少年基础怎么样？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追踪系统还是比较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去啊，我们没有这个系统，就有些球员他并不是说能够百分之百把他所有数据都纳入到这个数据库当中。而现在你把所有人员的这个数据库都纳入进去之后，你可以每年发现他的这种变化，哪些地方是需要提高的，哪些地方是他的优势。我觉得这对于基层的教练员，包括中国足协整体掌握这些球员的数据是非常关键的。现在都强调这个大数据，我觉得现在这个系统也是中国青训球员的一个大数据吧。另外我看到有些球员的，比如说他的这个速度是优势，多少分，然后他的比如说体能或者力量稍微差一些都有标注，这个可能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更系统的培养培训，让他哪方面提高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过去我们也有一些人才，但是踢着踢着就消失了，就不见了，就找不着了。这个可能现在我们有这个数据库之后呢，这些球员如果万一哪天找不着了，可能还是能通过这数据库联系出来，避免这种人才的流失。本来中国足球人才就不是很多，现在万一就是有些孩子可能突然就去上学了，彻底告别足球了，我们都想找都找不着了。现在最起码你能够找到他，我觉得这对于未来的人才培养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帮助的。 好的，我们感谢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回再聊。 再见。 当然这个提到青少年的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其实不只是中国足球非常重视了，纵观足坛二十多年，这些先进的足球国家它的崛起或者保持长盛不衰，关键都是青训啊。 是，你比如说这个足球强国德国队啊，他们足协就启动了这个青少年足球工程，最终呢在巴西世界杯迎来了挑落阿根廷锋芒巅峰的时刻。比利时呢也发挥了这个欧洲十字路口的优势，吸引了这个各足球强国的青训的经验，像诞生了我们之前介绍卢卡库啊、德布劳内啊、还有阿扎尔这些巨星领衔的欧洲红魔。英格兰呢也是潜心这个精英球员培养计划十年，也彻底改变了三狮军团人才匮乏现状，换来了今年欧洲杯的青春风暴。像福登啊、斯特林啊、凯恩啊、芒特等等实力球星呢大放异彩， 所以说咱们中国足协根据咱们自己国家青少年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去结合国际足球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以青少年球员全面健康发展作为核心探索，正在努力去建立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足球的发展道路。 这个总而言之就是建立个人数据的追踪的报告，来促进球员全面的发展。你像中国足协今年组织了05-06年龄段还有07-08年龄段的男子青少年的精英球员的训练营啊，此外同样是组织了女子 U13、U14和U15 的这个年龄段的训练营，所有参营的球员的基本信息、身体数据还有比赛的数据都是收集并录入到了中国足协的青训数字化的管理系统当中，而且有智能大数据进行分析。中国足协也将会对于天赋球员进行长期跟踪和成长的记录啊，所以说这个球员的培养可真是一个精细而且要有科技含量的这样一个活儿啊。 那必须是的啊。那么这份报告当中呢，五环能力也成为了一个亮点。它也是依据中国足球青少年训练大纲当中球员培养的五环模式呢去进行了一个建模，全面评估球员的技术、战术、身体、心智和社交等等能力，建立起个体球员五环评价系统，特别结合中国青少年球员的性格特点，对球员的心智啊、社交能力啊提出一些具体化的要求。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向这个国际足坛最新发展的方向去齐头并进的哈。 没错，也期待着中国足球的这个青训培养能够不说是梅西、C 罗这个级别的啊，至少在亚洲范围内能不能像日本队的这一些培养出年轻队员，人家就能在欧洲大俱乐部甚至打上球，培养出来这样的几位，那未来输送到国足当中不止吴磊哥一个啊，可能国足在亚洲会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啊。 对， 这边也为您更新最新的一条消息，英超的利物浦队宣布与球队的后防大将范迪克续约到2025年，而对于续约呢，30岁的范迪克说：“这让我非常骄傲，啊，他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也是感觉到是非常骄傲的，未来期盼着和利物浦的一起取得新的成就。”范迪克是在2018年的1月从南安普敦加盟利物浦的，转会费是7500万英镑啊。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微博和微信上大家对于今天两个话题都还在聊一些什么哈。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说一说《天龙八部》新版的《天龙八部》呢，马上就要在电视荧屏上和大家见面了，也说一说您心目当中最经典的那一部是哪一部哈，最经典的角色又是谁。第二个话题呢，就是从这个北漂的象群聊起的。昨天呢是这个第10个世界大象日，大象呢是非常可爱的一种动物，但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每个人都有各自喜爱的小动物。 晨晨这边说了，他最喜欢的还是大熊猫啊。 喜欢国宝嘛，多可爱啊。而且其实熊猫的形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特别多见啊，你知道90年这个亚运会的吉祥物熊猫盼盼，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这个亮亮的小熊猫仔啊，所以这个熊猫的形象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看见，你总看见你就加上它本来就很可爱哈，你就不喜欢都很难。 是这位王传达这位朋友是不是新朋友啊？他说这个节目改版的好啊，终于实现了梁老师之前的愿望，说 大型婚恋、 生活 社交 娱乐综合类的这个节目。 我是曼联，说我养过鹦鹉，就是好听啊，叫的好听。对，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还养过那个，我不知道这叫鹩哥吧 啊， 黑颜色黄嘴的那个，有些地方叫八哥，我们那儿叫鹩哥。 哎，八哥不是这个 小狗的一种品种？ 对呀、 对对对， 就是有点像法斗的、 对对，长得就是丑丑的那个小脸 憨憨的 啊。对，那个鹩哥他也会说话，你教他时间久了他也能学 啊。哎，但是我总有一个担忧，就这个鹦鹉啊或鹩哥如果太聪明的话，万一学到了一些，比如说你家的这个银行卡密码是多少，万一学到了， 那你得天天跟他面前念叨你的银行卡密码呀。 对、或者说你的心里想着其他人，万一半夜说梦话被鹩哥听到了，然后也说这话被你的另一半发现怎么办？ 你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啊，你这谜一样的人呢、 所以我不敢养这个八哥啊，就是鹦鹉，是吧？ 我觉得这个鸟呢，也不是特别好养的一种动物。反正我不是很喜欢，我可能觉得，哎，我没法总是去抱它。它和人的这个贴近性呢，不像猫和狗那么强。哎， 是， 对于我来说，很难爱上了。 当然这边说到今天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天龙八部的事，有朋友提到武侠小说了，说武侠小说里边动物也有厉害的，神雕侠里边那个侠侣里边雕兄，是神雕啊，啊，那能有一个雕的话，关键这个都不是人能够，普通人能够养的，是吧？ 就是养过嘛，是大神级的嘛。 对呀、啊 嗯，他才能养。 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还是动物啊，有个朋友有点找不着了，刚才看到的、 嗯、 说他喜欢是鸟，而且不是说养一个鸟，他说喜欢像鸟，认为自己要是能成为鸟就好了。 啊，就 自由的 飞 翔 的感觉哈，有一部电影说的就是，他就叫鸟人嘛，就说一个戏剧表演家，他总是幻想自己能变成一只鸟，后来也是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导致他生活挺痛苦的，就可能爱上飞翔这种感觉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是啊，不有那歌那么唱的吗？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空，永远去闪耀， 就加入到你的歌单，加入到康乐歌单里边啊！ 啊，这个夏萌，明天我必须得给你列一个歌单才行。 给小丽姐列歌单 啊，是 啊，先给她列啊。 这边，曼联还说他喜欢秃鹫 啊， 秃鹫的就是 凶猛哎、 凶猛的， 他号称草原上的清道夫， 对啊，捕食者， 吃一些动物的腐肉。我小的时候看《十万个为什么》，我就对这种动物，哎呀，爱不起来，而且有点怕。 啊，这边还有喜欢 俏俏这位朋友说，我最喜欢的动物是我们家漂亮的萨摩耶熊熊， 哈哈， 掉毛厉害吧？ 还有一个动物，这边快乐老家提到的，喜欢蛇，而且他养过蛇。 我刚想说蛇和蜥蜴这种动物呢， 你害怕吗？ 我特别怕。 你看， 就我不能见了我腿软。但是很多人都喜爱，就是在家里边做那种温箱，做那种就是蛇和蜥蜴喜爱的那种生态环境， 冷血动物。 哎呀，我没法，我就不知道这个爱的点在哪儿。 但是我看过有一些娱乐节目，节目里必须要求明星把，比如那个蛇，但是那个蛇都是很温顺的宠物蛇， 再温顺，它那个触感，我觉得反正是我不能接受的。 对，但是如果节目有一天，金戈铁马那期节目必须得有一个蛇让你摸一下，那你也得摸一下。 那我要不我 体验一下， 我找领导谈谈吧。 啊，放心，它不是有毒的蛇，不是眼镜蛇。 不是，你知道这种怕不是因为它有毒我才怕，而是它的这种触感，包括我跟它对视的时候，它的眼神都是让人恐惧的点 啊。但是其实小动物的话，它不一定，它说长得可能不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怕的点嘛。 对，这边还有那个艺术家，他说了喜欢鱼。哎，这个好， 养鱼的朋友也非常的多。 对， 我就知道有那种养斗鱼的，因为特别好看。但他俩不能在一块儿，他俩在一块儿就非得弄死一个才行。 什么鱼？清道夫。 叫斗鱼，非常好看。你知道那个水果手机屏保、有个大尾巴的鱼，你记得吗？ 我记得， 那就是斗鱼。 但是 非常好看， 可以养一些温和的这个热带鱼啊，比如说红绿灯啊。这样等等的， 那个不是需要一些那个好的水箱环境、生态环境， 不用 去营造吗？ 红绿灯是非常简单的。 你说那个特小的那种吧？ 对，很小的小鱼， 灯一关就能有那个红颜色或者蓝颜色的线亮着的。 是，就是更高级一点的热带鱼，肯定需要就是像夏萌讲的高级的这个水箱什么的了。是， 周扒皮说，我喜欢马。 哎， 你别说，喜欢马的人还真挺多的。虽然不一定说真的去养过马，或者说就是你会去驾驭马，但是马这种动物，你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温顺、忠厚，同时呢又很有用。 对，而且很帅。 对 啊，而且跟体育有关的赛马， 赛马 包括马术是吧？都是。但是马这种动物现在，如果说从事体育运动的话，想要弄一匹这非常好的马，那是价值不菲的事。 对，都是上百万的哈。 是的。 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要看到马，好像就现在为了就是拍影视剧啊，有些人是专门养马，就是为了专门拍戏用的。 对，这边谈到天龙八部，梅普他提到了跟我英雄所见略同，喜欢的也是段正淳，他说为什么？段正淳地位高。那可不是吗？大理正南王啊！ 你们都喜欢他的潇洒呗？ 对，人家确实有资本去潇洒。 我是曼联说澳洲龙虾，我特别喜爱。哎呦，这我也喜爱。 这个是你们不是喜爱，是喜欢吃， 是爱吃、 是。这边 我叫熟嘛，就说不敢摸蛇，因为就是那个触感